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48集，天星七宝。白玉堂见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个炸串递给天尊吃，天尊转身就要跑，但是被几个孩子抱住动弹不得。白玉堂想看看那一串是什么炸串，谁知展昭忽然双手一捧他脸往旁边一转，让他看自己。 饿不？吃饭去吧。 白玉堂的注意力都被展昭近在眼前的脸吸引走了，于是习惯性点头。赵普抱着小四子，公孙牵着萧良，林业火等人也都过来了，说一起吃饭，吴一霍也跑来了。 厨房有晚饭，不过既然难得来天星村，去吃天星七宝吧。 这天星七宝是什么呀？ 吴一霍刚想给解释解释，展昭立刻打断。 啊，天星村特色的七道菜，只有天星村有，其他地方没有的。走啦，带你去吃。 说完，展昭笑眯眯拉着白玉堂跑了。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展昭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坐在赵普胳膊上的小四子摸了摸下巴，眯着眼睛。 毛毛有什么计划的样子？ 怎么看出来的？ 毛毛好开心的样子。 展昭是吃货，打刚才开始就说要吃什么天星七宝，自然是开心吧。 小四子眯起眼睛，十分笃定地摇了摇头。 肯定没那么简单。 包大人等人年纪大了，舟车劳顿的，就想吃了饭早早休息，也不去凑热闹了，于是一众年轻人跟着展昭去吃传说中的天星七宝。比起小四子，白玉堂相对来说更加了解展昭一些。五爷见展昭突然精神饱满，这种状态和找到好吃的东西而兴奋的那种状态还不太一样，而是他一贯恶作剧时候才有的开心表情。于是五爷心里就有些打鼓，自从青龙那个背后灵被铲除之后，这猫更加嘚瑟了几分，这次到了魔宫等于到了他地头，要倍加小心。只是展昭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座看起来十分正常也很气派的酒楼天星楼。到了二楼，众人挑了个靠窗的雅座。 哎呦，少公主，您可有时候没回来了呀？ 伙计自然认识展昭，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众人都有些好奇。 这天星楼呢，也是安云墨的买卖，楼里所有伙计都是蓝狐帮的，自己的地盘。 哦， 嘿嘿，少公主，吃什么？ 自然是天星七宝啊。 好嘞。 伙计答应一声，边往楼下跑，边吆喝： 二楼一桌，天星七宝嘞。 提前解释一下，之所以众人点这菜，也不全是为了整白玉堂，而是这里的习俗，待先让人回家就得吃这菜。厨房答应一声，这时就听到四周围以及楼下的客人都鼓掌，对着这边打口哨。展昭笑眯眯摆了摆手，众人面面相觑。 天星七宝是什么？ 对啊，那些人干嘛对着我们竖大拇指啊？ 展昭咳嗽了一声，笑而不语。 莫非价格很贵？ 普通贵，普通贵。 其他人都下意识看了看小四子，小四子挑挑眉。 妈妈肯定有什么阴谋。 天星七宝第一宝，富贵白玉汤。 这时就见伙计边一路往上送菜边吆喝，伙计这一吆喝，在座众人都忍不住扑了一声，心说啥？富贵白玉堂？白玉堂无力地看了看展昭，展昭抿着嘴忍笑。伙计端上来的是一个一个的小汤罐，一人一罐，就跟小罐佛跳墙似的。 掀开盖子，就见里边是奶白色的溶汤，用勺子一舀，汤里有几颗白玉质感的丸子，里头似乎还包着什么馅儿。不过整体来看，似乎就是浓汤加丸子，还是很正常的。白玉堂稍微放心了些。 莫非只是因为名字，所以这猫才带我来吃啊？ 五爷拿着勺子盯着汤看着，可没动弹。这时就见展昭已经开始吃了，赵普也尝了一口，点头：“ 嗯，好香。 嗯”“哇，这丸子好弹，好爽脆啊！”“ 嗯，好好吃啊。”“ 里边的是什么馅儿啊？好像肉，又好像蛋黄。” 展昭吃了小一半了，见白玉堂警惕兮兮的没动弹，就胳膊一碰他：“ 吃啊，很好吃的，也不腻。” 众人都边吃边对白玉堂点头。白玉堂尝了一口汤，觉得还正经，很好味，十分鲜美。展昭咬了一颗丸子送到他嘴边，白玉堂下意识地接了，在嘴里嚼了嚼，这口感的确很独特。鱼丸的皮子感觉爽脆，一口咬下去就爆开了，流出好多汤汁，汤汁里有一股软糯的味道，似乎有蛋黄，又似乎有肉。白糖点了点头，也觉得好吃。庞玉忍不住抬头问一旁笑眯眯等着上第二道菜的伙计：“ 这鱼丸怎么做的呀？”“ 啊，这不是鱼丸呐。”“ 啊，那是什么？”“ 啊，是大毛蝶的虫卵。” 不出所料，白玉堂第一个喷了，林业火也被一颗丸子卡住了，直垂胸口。众人嘴里嚼了一半的丸子，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展昭依旧淡定地抱着罐子喝汤，另外公孙和包岩也很淡定。“ 嗯，这就是传说中天下十大美味之一的大毛蝶卵啊。嗯，果然是好吃。”“ 嗯，大毛蝶本身就能入药，虫卵超级补的，胜过虫草人参多倍，别浪费了，可遇不可求。” 说着公孙还不忘看了一眼一脸嫌弃的林业火：“ 美容的比吃十个雪蛤燕窝还好。” 林业火眨了眨眼，果断继续吃，其他人也吃得很新鲜。五爷拿着勺子实在下不去口了，怨念地看着展昭。展昭笑眯眯，白玉堂无奈扶额：“ 这猫这个游戏似乎永远玩不厌啊。”“ 这耗子被食物吓到的表情真是百看不厌。”“ 第二宝来了！” 伙计端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盘子上来，盘子上还盖了个圆盖子，往桌子中间一放：“ 嘿嘿，万蛤之王。” 众人正纳闷什么是万蛤之王，就见伙计一掀盖子，盖子下边的盘子里趴着一只脸盆那么大的雪白透明的癞蛤蟆。欧阳少征看着那只超级惊悚的蛤蟆，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惊骇地张大了嘴巴：“ 哇 哇，好可爱！” 众人无语地看着小四子，公孙也忍不住掐了掐他腮帮子，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 是好可爱啊。” 白玉堂扶着额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晕眩感，那只蛤蟆的脸正对着他，简直无法直视。“ 这不会是雪域狮子蛙吧？ 先生有眼光啊。” 闻言公孙拿着筷子就兴致勃勃夹了一块。别看那蛤蟆挺恐怖，不过肉质似乎很松软，公孙轻轻松松夹下来了一大块雪白晶莹的蛤蟆肉，放到了小四子碗里。“ 小四子，来，赶紧尝尝。”“ 这玩意儿真能吃？”“ 大补啊，可惜啊，庞飞没来，这个求子很好的。”“ 真的吗？” 庞玉惊讶地问小伙计，盘算着无论如何要给他姐姐带几只回去。“ 那是啊，如果求子的话，阮朝那一串最好带籽儿啊，百试百灵。” 众人再看白玉堂，就见五爷的样子像是快吐了，林业火嚼着一筷子晶莹剔透的蛙肉调侃他： 哎呀，我说白五啊，你这样不行的，拿出男子气概来。 小四子，多吃几口啊，这个最长肉了，连着吃七天就能吃成胖子。 小四子哭丧着脸揉自己的圆脸，林业火连筷子都扔了，谁知道邹良夹了一大筷子趁乱塞进了他嘴里。 男子气概 第三宝。 伙计拿上来了一大盆子的烤串，似乎是刚刚出炉，热气腾腾，众人抬头一看，立刻后脖梗子都冒凉气了。白玉堂觉得脑袋嗡嗡响个不停，伙计这次端上来的更加经典，一串一串的烤肉啊，就是这肉不是牛肉猪肉鸡鸭肉，而是一大串一大串，肥肥美美，胖的一截又一截，奶黄色，头顶一颗黑豆的大肥虫子。 哎，虫子，哦，好大的虫子。 这是天星村最最有名的东西，天星虫，是这个天星蝶的幼虫，非常好吃的啊，味道特别，老的地方像羊肉，嫩的地方似鹅肝，黑色的虫脑袋就好像花生豆似的，无敌好吃，而且啊治病啊，烧风咳嗽吃一串就好了。 这么神？ 小四子拿起一串咬了一口，随后欢呼： 嗯，好吃。 公孙和包岩也是大大方方拿起一串，展昭也拿了吃，赵普惊讶地看公孙： 哇，你还真是什么都敢吃啊。 食虫之说自古有之，很多虫子都兼备蔬菜与荤菜两者的优点，而且味道可口。 吃了会胖吗？ 对头发好。 公孙摇摇头，指了指头发，林业火美滋滋拿起来啃。白玉堂看着周围一圈正啃虫子的人，觉得自己可能在做梦，还是噩梦。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